好的，三个城市都没有完成攻坚方案的改善目标。那么从重污染天数来看呢，降幅最大的三个城市依次是廊坊、北京和太原。另外呢，晋城同比是持平的，济宁同比下降了 7.7%， 这是没有完成改善目标方案的。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4号星期五，农历3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受到华北上空的晴空区的影响，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上升也比较快，而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您及时补水润燥，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望京南，京哈高速王寺营桥到四方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进出京双向都是车多流量大。 饮水思源，看密云，在这里读懂它的历史。提起北京东北郊的密云区，人们会想到密云水库、司马台长城。除了这些，在密云曾有过哪些风云变幻的历史？今天我们就带您到密云区博物馆一探究竟。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密云境内著名的司马台长城是由谁设计的呢？ A. 秦始皇， B. 徐达， C. 戚继光。 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去密云博物馆。从上周开始啊，就带大家去到了这个比如说像通州博物馆，还有密云博物馆，接下来呢还会有比如说这个延庆博物馆之类的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那么密云境内最著名的司马台长城是由谁设计的？秦始皇、徐达还是戚继光的？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关注钱币收藏的朋友请注意，最近央行发布消息说，第四套人民币的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2角纸币和1角硬币本月起 停止在市场上流通。第四套人民币的一角和五角纸币仍然继续流通。所以呢，近期第四套人民币在钱币收藏市场上的热度明显上升。但是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特别是老年人，一定要谨慎参与钱币收藏，警惕不法分子以特殊号码、错版币、高价回购、组织拍卖、限量发行、权威认证等虚假信息为诱饵的钱币收藏骗局。展览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画我眼中所见李玉霜绘画展正在国家大剧院展出，将持续到本月20号。李玉霜是国画大师李可染的长子，1935年出生，从艺60多年，尤其擅长风景。整体的这个展览是以四个部分来展开的，包括自然而然、观而察之、自由自在和有限无限。视频、音乐、作品与速写同步展示，有序揭示了画家从观察自然到创作到无我再到生命无限、艺术无限的升华。爱书的朋友请注意，北京书市下周开幕了，门票免费领。2018北京书市将于5月11号到5月21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届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等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集团，集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现场还将举办朗诵、新书发布、签售、讲座等活动。您可以关注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微信公众号，或下载 APP 北新网，就可以免费领取2018北京书市的门票两张了。抢票活动即日就开始了，所有的票量是抢完结束哦，截止时间5月21号。再来为您推荐一本新书，迟子建的小说《候鸟的勇敢》今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白山黑水之间，自然风光是得天独厚的，热爱自然的迟子建这次写到了候鸟。京望河候鸟保护站只有两名工作人员，热爱候鸟如命的临时人员张黑脸和以工作之名行贪污之实的站长周铁牙。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牵出城里的一系列故事，书中人物刻画线条清晰，个性生动，语言如东北话一样爽朗。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珠峰旅游大本营能用 WiFi 了。四月末以来，珠穆朗玛峰旅游大本营的帐篷旅馆已经陆续开始营业。目前营地大部分帐篷旅馆已经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游客可以在海拔5000米享受便捷的网络体验。据介绍，珠峰旅游大本营每年4月到10月营业，季节性比较强，铺设光纤不便，因此为大本营提供的无线网络主要通过随身 WiFi 终端来实现，在旅游旺季方便店主与游客。珠穆朗玛峰旅游大本营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珠穆朗玛峰国家公园内，海拔5000米，是游客可以到达的离珠峰最近的区域。目光转向印度，最近因为泰姬陵严重变色，印度最高法院指示政府向国际社会求助。泰姬陵被公认是印度的名片，是17世纪由莫卧儿帝国国王沙贾汗为他分娩而死的妻子修建的白色大理石陵墓，被视为伊斯兰教建筑的艺术杰作，也是爱情的象征。不过多年来，泰姬陵的白色大理石却逐渐变黄、变绿，甚至变黑。而变色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烟雾污染物以及昆虫粪便长年累月的侵蚀。最近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制定恢复泰姬陵原貌的计划，并指示政府向国际社会求助。法官们给了印度总理莫迪一周的回应时间，最近的一次听审会将在5月9号举行。婴幼儿也能欣赏歌剧吗？位于纽约的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正迎来年龄最小的一批歌剧观众，因为有一部专门为6到18个月婴幼儿打造的歌剧在这里上演。这部40分钟的歌剧名为《小宝贝儿》，讲述了两只鸟的简单故事。演员包括一名大提琴手、一名打击乐手、一名女高音和一名男中音。歌剧在大都会歌剧院的一间小礼堂演出，地板就是舞台。扮演小鸟的演唱者穿着夸张的服饰，宝宝们和监护人环坐在演员周围。据了解，这部歌剧本周将在大都会歌剧院免费上演10场。消息一经公布，所有的观众座位就已经被预定一空了。 有些朋友喜欢蒸桑拿，可是您可能不一定知道，桑拿还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研究人员发现，隔天一次或更频繁的蒸桑拿可能有助于降低中风风险。相比每周蒸桑拿一次，中风风险能低 61%。 研究结果显示，桑拿浴或许有益于血管健康。对大部分健康人群，甚至病情稳定的心脏病患者，桑拿浴都是一项安全的活动。不过呢，还需要深入研究来揭示其中的原因。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来关注一组针对青年消费群体的提示。近年来，作为超前消费形式的互联网消费贷模式不断兴起，吸引着广大青年。这类金融产品多涉及电子产品、租房、装修、教育培训等行业。市工商局提醒广大青年朋友以及消费者，在遇到这类超前消费模式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对待，向商家了解清楚具体规则、期限以及利息，并充分考虑自身的经济条件和还款能力，适度选择。互联网金融消费贷也属于贷款的一种，一旦选择，后期如果不能按时还款和解绑，对个人征信都有影响，消费者要综合考量之后再做决定。今年还有一场为青年朋友准备的电视节目《筑梦新时代·五月的鲜花》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汇演，今晚9点在央视一套播出。作为青春倡议人，一众优秀青年演员将亮相文艺汇演，吴亦凡、张艺兴、杨洋、佟丽娅、张一山、周冬雨、马思纯、关晓彤、王佳九位青年演员获得了新一年度五四优秀青年演员称号。晚会在内容方面将以混搭和重组作为主要创作思路，推出一系列脑洞大开的创意节目。再来关注演出市场，喜欢古琴的朋友注意了，古琴与乐队东西南北四琴家音乐会今天和明天晚上7点半分别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一场。李祥霆、龚一、曾诚伟、李凤云这四位都是当今古琴琴坛大名鼎鼎的人物，四人连续2天带来2场音乐会，各自拿出的都是拿手的曲目。尤其要推荐的是以静朗著称的李祥霆将弹奏《广陵散》，龚一则带来浩瀚的《潇湘水云》和《流水》。喜欢欣赏钢琴的朋友可以关注《钢琴大斗法2》德国钢琴创意互动音乐会，今晚7点半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黑钢琴和白钢琴是两位来自德国的演奏家，他们将以高超的琴技和诙谐幽默的手法，将莫扎特、贝多芬、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串联起来，在舞台一决高下，高手过招，精彩不断。民族歌剧《莫高窟》今晚7点半在保利剧院上演。这是一台由民族管弦乐搭台的民族歌剧，讲述唐代天宝年间莫高窟画工李公和石窟供养人翟密尔、霍密尔之间的爱情故事。音乐风格上呢，这部歌剧既运用了曾在敦煌壁画上出现的西域乐器，也带有唐代汉族音乐的风格，同时借鉴中国戏曲中紧拉慢唱的演唱形式。俄罗斯戏剧《青春竞技游戏》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目前彭远江导演颠覆改编《青春竞技游戏》先锋版第三轮演出已经登陆鼓楼西剧场了。本剧讲述了四个学生为了偷考卷演绎了贿赂、欺骗、利用的游戏，最终导致女教师叶莲娜自杀。先锋版中另辟蹊径的结局取代了叶莲娜老师的不幸结局，原著是一部典型的悲剧，而先锋版则更多的是发人深省的拷问。本轮演出持续到5月13号。电影方面，还记得几年前的印度大作《巴霍巴利王》吗？今天它的续集来了，《巴霍巴利王2终结》，除了延续第一部的宏大叙事，在视觉上呈现也更加精细。故事承接上一部，讲述了原本被立为王储的巴霍巴利由于巴拉拉德福德斯的诡计而被夺王位，惨遭杀害。25年之后，巴霍巴利的儿子向巴拉拉德福德斯复仇的故事。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老北京人对祭祖非常重视，富有人家多有祖宗龛，一般平民都摆设祖宗牌位，每日清晨祭奠一遍，清茶一碗，水酒一盅，酒水或泼地面，或用明火点燃，待湛蓝的火焰燃尽，剩下雨水而止，以慰祖灵。逢先人诞辰、忌日和佳节，则另有被祭品加祭，祭品不一而足，举凡糕点、果品、盒子菜、面食都可上祭。农历除夕之夜，阖家吃团圆饺子时，更不忘祭祖。惯例给先人包几个小饺子，两角对折包成元宝形，名为元宝饺，用其祭祖，以起先人恩赐财源。清明节更是祭祖日，阖家老少到郊外营地为先人扫墓添坟，拔除蒿草，拍石坟丘，跪拜至诚，并对守墓人礼谦，以谢其今年守护之劳。清明日因故不能亲临营地祭祖的，多在门前路边遥祭，心到身不能到，还请列宗宽宥。男子成婚后，新夫妇要由长辈带领至祖坟营地去拜祖，逐一指认先祖的穴位，双双叩拜，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这是对刚娶过门的儿媳进行认祖祭祖的训导。饮水思源看密云，在这里读懂它的历史。提起北京东北郊的密云区，人们会想到密云水库、司马台长城。除了这些，在密云曾有过哪些风云变幻的历史？今天我们就带您到密云区博物馆一探究竟。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密云境内著名的司马台长城是由谁设计的呢？ A. 秦始皇， B. 徐达， C. 戚继光。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井然、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在北京的东北部有一个地方，山水兼备，历史悠久，这里有逛不完的沧桑古迹，也有看不尽的风景名胜，这就是密云。而密云区博物馆就是这片土地历史的一个缩影。密云经历过哪些风云变幻，有哪些珍贵的文物诉说着这里先人们的智慧与文明呢？今天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密云区博物馆，为您展开一幅密云历史的壮美画卷。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密云区博物馆馆长赵文丽。赵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来做客。先跟大家说一下，赵馆长今天早上5:30从密云出发过来的哈，感谢您支持我们的节目，辛苦了。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密云区博物馆。嗯，顾名思义，展出的都是能表现密云历史文化的一些文物哈。这个博物馆一个大概的情况，赵馆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呢是54青年节，先祝咱们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谢谢您。 咱们密云博物馆呢展出的这个文物吧，大部分呢都是出土于密云各个历史文化时期的。 嗯， 也有一些呢是我们从咱们北京地区还有北京临近的地区征集的民俗文物。咱们的这个文物呢应该说是体现了密云各个历史文化时期的这个特征。 嗯，密云刚才说了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那我们也很好奇密云的历史最久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最远 密云的历史如果来追溯的话啊，最早呢应该是在20万年前的时候就发现有古人类的活动遗迹。追溯城市的历史呢应该是在4100年前。 嗯， 有一个传说也有一个相关的记载，就是共工筑城在密云这个地方。 20万年，不是说40万年以前这个旧石器时代密云就已经有人类活动了吗？ 对，就是20万到40万年之间。 哦，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是在密云的什么地方？就是有人类活动考古的时候， 在旧石器时代呢，是在密云北部的黄土梁，还有这个太师屯镇的松树峪村。 哦，在那儿就已经是有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遗迹了哈。 对。 然后刚才您说6000多年以前，就密云这儿就算是比较繁华了，是吗？ 4100年。 啊，4100年。 对。 哦。 共工筑城在密云。 共工筑城。 对对对。 嗯，然后密云这儿还有哪些就是比较重大的一些历史的这个阶段在这里有一些痕迹呢？ 这个在密云的历史上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故事的。从秦始皇，他是在秦始皇22年的时候设置渔阳郡，这个渔阳郡呢就是在密云现在的密云县，这也是密云县的建县之始。在这个历史、 秦始皇那会儿就有了。 对对，这个咱们上学学历史都学过这个陈胜吴广起义。 嗯，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这个农民起义。 嗯， 他这个起义呢就跟密云是息息相关的。 嗯， 在当时呢，陈胜吴广呢就是他们要去渔阳，也就是现在的密云去戍边，然后呢应该是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大雨了，然后造成他无法按期。按当时的这个法律来说吧，如果不能按期的话就是要杀头的。 嗯， 于是呢陈胜吴广呢就 揭竿而起了。 揭竿而起， 反正也是一死了，还不如起义寻一条活路哈。 对， 这个我们中学时候历史都学过。 对， 嗯， 此外呢在这个密云的这个发展变革上吧，有很多的重大的历史节点啊跟密云都是息息相关的。 嗯， 您比如说咱们 就刚才说的等于是陈胜吴广他们就是起义的地点是从密云这边吗？ 不，他是从安徽过来，在安徽大泽江、 那跟密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他要到密云去戍边。 哦， 到渔阳戍边，也就是现在的密云。 嗯嗯。 这个呢，就是后来呢，在随着历史演变吧，比如说到汉代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大事呢是跟密云息息相关的。咱们大家啊，上学都学过这个，曹操写过一首诗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不年，壮心不已"。 嗯， 这首诗实际上跟密云也是息息相关的。在当时呢，三国的时候呢比较乱，中原诸侯呢分战，这个时候呢就是匈奴乌桓部落呀就侵占了这个密云的这个广平，就是现在的密云的石碣的附近。这个曹操呢为了保证那个北方边疆的这个稳定呢，于是呢就带兵过来了，强渡了潮河以后呢把这个乌桓部落呢给打走了，保证了这个当时魏国的北方边界的这个安宁。这个上战斗胜利了吧，这曹操就高兴了，高兴了干嘛去呢？他就要上昌黎。上昌黎干什么去呢？这估计啊曹操以前没看见过大海、 哦、 他要到昌黎呢去观沧海。 嗯， 在这个去昌黎的路上，因为他战斗胜利了，然后北方边界也稳定了，心情高兴，在这个路上呢就写了两首著名的诗、一个呢是观沧海，一个是归虽寿。 嗯， 所以说这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跟密云也是有关系的。 哦，从那边过去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历史再变迁呢，到这个唐代，咱们历史书上也都学过安史之乱。 嗯， 这个安史之乱呢应该是造成唐代衰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嗯， 但是这个安史之乱最后终结呢是终结于密云。 当时呢就是大概应该是在公元763年吧，唐军呢平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叛军的内部呢就这个矛盾重重，分离崩析。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史思明的后代史朝义了，这时候安禄山、史思明都没有了，史朝义呢他就跑到哪儿去了呢？逃到这个范阳郡的广阳城，这个广阳城呢就是现在密云的燕洛。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自己没有想到这广阳的军民啊深明大义，将他拒之城门之外，就根本都不让他进城，这后有追兵，前面不开门，史朝义最后没辙了，在这个广阳城门外啊上吊自杀了，这个安史之乱在这儿终结了。 这是到了唐朝了哈。 对对，然后再到明朝的时候呢，这个在大约是在明朝的洪武元年吧，在这个正式建制这个密云县。并把当时的潭州呢划给了密云来管理，属于这个北平府。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这个时期密云所管辖的地方啊基本上就是延续到现在了。到咱们49年中华人民国又成立，密云呢当时呢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58年4月呢又划入承德专区，同年9月呢又划入咱们北京市，延续至今。 哦，这是刚才赵馆长给我们大概讲了一下这个密云的这个历史的情况哈。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密云这个博物馆吧。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建的？ 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由县政府正式批准建立的。是社会科学类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博物馆呢原来最初的时候是在密云，有一个可能老北京人到密云去过，密云有一个大公中府。在大公中府这个院内。后来呢是逐渐的发展到2002年。 清代的一个大公主府哈。 对对对对。后来到2002年的时候呢，为了我们博物馆的发展呢，政府呢就是建了一个新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是在这个密云区西门外大街2号。在密云公园的北侧。这博物馆呢是一个圆柱形的吧，大概呢现在来看啊依然是小了，大概只有800平米左右。03年1月呢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知道呢现在呢都非常重视博物馆的建设。 是。 包括咱们总书记啊经常的去博物馆，我们计算了一下啊，总书记大概每一个季度就去参观视察过一家博物馆。他在首都博物馆呢还发表过重要的讲话。这样呢就说现在博物馆对社会呢被社会呢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可。我们区委区政府呢也高度重视。现在呢我们正在筹备建设一个大约10000平米以上的一个新博物馆。 还是在这地儿吗？ 不在这个地方。 又换一点。 对，这个地方将来过去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景色叫野塔仙灯。在密云的野仙塔。我们这个新博物馆将来选址呢是要建在野仙塔的附近，跟它形成一个古代的一个 呼应， 现代文化一个呼应。 哎呦太美了。密云的博物馆目前现在这个我们去还是看现在这博物馆大概有多大呢？ 现在这个博物馆应该说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展厅的面积是800平米。分为上下两层。上一层呢二层呢是做我们的密云的历史文化陈列。一层呢是我们平时用作一些临时展览，来让观众更好的发挥我们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吧。 密云悠久的历史呢稍后我们还要通过更多具体的文物来了解。那么密云的这个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在这里又如何被展示的呢？稍后我们请赵文丽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聊。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 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同志同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4号，星期五，农历3月19，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华北上空晴空区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可达27度左右，而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您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应该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全时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事故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城方向，还有北二环西段的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四通桥北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两车剐蹭事故，导致了后车拥堵。 饮水思源看密云，在这里读懂它的历史。长城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密云区境内的长城最早修筑于北齐，现存长城建筑主要是明代修建的，经过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和人为破坏，现保存最好的当属古北口境内的司马台长城。此段长城始建于明朝洪武初年，是一段偏离原北齐长城基础的明长城，其设计者是鼎鼎有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他在任蓟镇总兵时到古北口勘察，认为古北口长城地势好，只需要将古长城稍事修整，防御性就很强，于是利用卧虎山、盘龙山和两山之间的关口作为新长城关口，把一些小的零段长城连接起来，建成敌楼林立的砖砌长城。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教授说，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又堪中国之最。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司马台长城的设计者是戚继光。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密云区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西汉时期的投壶，因为肚子鼓脖子长，也被称为长颈壶。您知道投壶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A 喝水， B 煮饭， C 游戏。 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密云境内著名的司马台长城是由戚继光设计的，下回去看的时候就明白了哈。好，那么这第二道题呢，说的是投壶，投是投递的投哈，提手旁那个投递信件啊，投递邮件那个投，投壶是用什么，是做什么用的，喝水煮饭还是游戏呢？ 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依然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密云博物馆是密云这片土地历史的缩影，密云历经过哪些风云变幻，有哪些珍贵的文物诉说着这里先人们的智慧与文明呢？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继续带您逛一逛密云区博物馆，为您邀请到的是密云区博物馆馆长赵文丽。刚才呢，馆长跟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密云博物馆有两层哈，一层是这个历史展，一层是一个临时的这个展览，具体展览一会儿来介绍。那么跟其他的博物馆相比，咱们密云博物馆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最大特点啊，应该说是在经过这个20多年的发展吧，我们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我们自己发展的路。这个路呢，就是我们自己把它确定为叫引进、推出、走入。这个您知道，作为这个中小的博物馆来说啊，它的最大的问题呢是客流量，它面临的最大困难呢就是开展的时候轰轰烈烈、红红火火，日常的冷冷清清。那么就像比如说用一个套一个老话来说吧，就是说您来与不来我都在这儿，这是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尴尬。但是像一些大的著名的博物馆呢，它不存在这问题，它就是说你来我在这儿，你自然就有人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我们自己呢，这些年呢，特别是这两年啊，我们区文化委提出了这么一个工作方法，就是做一个有文化的文化工作者。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要能够用文化，用真正的文化去诠释文化现象，去发现你地区的文化资源、文化引领这个文化消费。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呢，开拓了我们自己的思路哈，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引进、推出、走入的路。所谓这个引进呢，就是我们争取每年都能够把京城比较有社会效应的这个展览引到我们密云区去。推出呢，就是挖掘我们自己的资源，挖掘我们的馆藏，推出我们自己的展览，让它接地气。走入呢，就是做一些比较简易的临时展览，把它送入乡村，送入校园，送入社区，这样呢更好的去宣传文化，弘扬文化。我认为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而且在这个思路上，工作思路下哈，我们现在呢基本上能够做到天天有观众，日日不冷场。 真不错。各个不同的博物馆也是想办法哈，丰富自己，让自己被更多的人关注哈，也是一片苦心。来，我们看一看对于密云博物馆，我们这儿有一位叫大友的朋友，他说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以前有一句话叫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说后来听说有一位专家说的是先有共工程后有北京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共是这个共同的共，工是工人的工，共工程。其实刚才赵馆长其实也曾经说到过这个密云哈、这个共工程的这个就是它最早的古城是叫共工程是吧？ 对。这个共工程呢，就是咱们北京地区啊，民间呢有这个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也就是北京城的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呢是因为潭柘寺啊，它初建于近代，大约是在公元256到316年，是佛教传入咱们北京地区所修建的最早的一座寺庙，也是咱们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但是为什么咱们这边又有一个传说，或者说有这么一个记载叫先有共工程后有北京城呢？这个共工程呢是密云境内最早的古城，它呢是相传啊也是有一个记载的，在这个舜帝的时候啊，他曾经 尧舜禹的舜， 哎对，舜帝的时候呢派这个共工啊去治水， 嗯， 但是共工呢 因为也是想尽办法吧，但是呢效果不是很显著，这样呢顺利呢就把它流放了。流放到哪儿去了呢？流放到幽州，就是现在咱们的密云，在这里呢建了一个城市，就是共工城。 嗯， 共工呢，并且共工呢就长期居住于在这儿。 那共工城有遗址吗？ 这个遗址呢，应该说目前考古学上还没有真正的给它论证。 嗯， 但是呢就是说在密云本地啊，叶落的众多村民嘛都看到过这个淹没于水库之下的古城遗址。特别是1972年大旱的时候，密云水库水位下降，水落石出，这个呢可以看到水里面的这个一个城的遗址。 嗯， 这个城呢大概距今呢有4100多年， 嗯， 比房山拒马河畔的3700年古城遗址还要早400年。所以呢也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共工城是北京的第一古城。 嗯，但是关于这共工其实是一个传说哈。 对，这也是一种美好的一个愿望吧。 嗯，也是说明了这个密云历史的悠久。 对。 嗯，密云呢可以说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这里才留下了很多著名的长城遗迹，包括古北口啊、司马台这样的重要的关口。所以网友刘星就说，他说像司马台长城这种大规模的遗迹咱们博物馆里怎么展示？ 这个我得先谢一下咱们这个网友刘星啊。应该说到长城啊，我得跟大家细说说。咱们大家呢都知道，那个长城呢是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这个世界十大文化遗产。 是。 那么就是说这个长城是怎么被认定世界十大文化遗产的呢？这个必须得说说我们密云的司马台。当时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就是组织专家官员在司马台长城开的这个现场会考察，来最后确定咱们长城是为人类的世界的文化遗产。 哦，因为那么长的长城总得选一些有代表性的点段让人看一下。 对， 所以选的司马台。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被这个司马台的这个长城的惊险奇特、壮观雄伟所非常非常惊讶。 嗯， 也感觉到它的壮美，感觉到有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里边。 嗯，长城密云境内长城有大概有多少多长的一个距离啊？ 密云境内的长城大约在182公里左右。 182公里， 对，大约占咱们北京的近1/3。 哦，那是比较大量的都在这里了。 对。 那咱们博物馆怎么展示呢？ 这个呢就是长城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呢本身呢就是有一些文物，长城基本上都是也在长城沿线发掘出来的文物。 嗯， 包括长城刻字砖，这个长城的砖呢大家也可能恐怕很多人都见到过，它并不是每一块砖都有字的，只有极少部分。而现在在咱们北京地区发现呢，基本上都是在密云的这个司马台这一带。 嗯， 这个发现的刻字砖吧，一般的刻的有这个万历4年德州营造、万历5年延绥营造等等。这个呢我们想象啊，也是也有些专家也是这么认为，可能这个是当时咱们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督造长城时的一种防那个豆腐渣工程的一种手段。 嗯， 他在这个砖上面刻字来证明这一段是谁来修建的。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建筑物，比如说汉的一些钢梁什么，也会刻上工人的名字。 对， 也其实一方面是荣誉感，另一方面也是以后出了问题有地儿找。 对，您说这太对了。 嗯， 此外呢咱们展览的呢还有这个在咱们密云历史文化陈列里边还展了有明代的这个三眼铳。 嗯， 这个应该是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火器了。 嗯， 它呢是每个有三根管，每根管的口径呢有2厘米。 嗯， 三管排在一起，装一次火药呢可以发射3次。另外呢还有在咱们密云白马关村出土的明代的铁炮，县城内出土的铁炮，曹家路村出土的。此外还有一些明代的军事用的这个石雷。 嗯， 这些东西的展示呢，出土和展示呢证明了就是当时咱们明代特别是在明代末期的时候了，咱们军队的火器装备还是相当的先进的吧。 嗯， 对于长城的这个司马台长城的宣传啊，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大概应该就是在下周，我们就要推出一个密云长城摄影展。 哦，真的啊？ 对，而且这个展览呢，我们觉得应该是在咱们北京地区吧，恐怕可能也是第一次。 嗯， 它是由我们密云区著名的摄影家拍照的呢，全部都是选景于密云的长城。 嗯， 我们呢邀请了，就是通过我们自己吧，组织吧，我们区委宣传部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选用了我们有一位 魏建国先生，一位李如生先生，一位高鹤冰先生，他们三位的作品。这三位摄影家呢，应该说在咱们国内长城摄影界是非常著名的了。 嗯， 您像魏建国先生呢，他的这个作品呢，曾经在美国、俄罗斯、韩国、南非等国啊都进行过展览。 嗯， 而且他的长城摄影作品呢，在咱们中国长城博物馆呢永久收藏。 嗯， 还有很多作品呢入选这个长城志的这一类的。然后呢，高鹤冰先生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啊。 嗯， 他的作品呢曾经那个在联合国展出过，他自己独创了一个巨幅长城的摄影作品。包括我们这次展览呢，我们要推出一个大约24米长的一个长城摄影作品。 嗯， 通过这些李如生呢，他的这个长城摄影作品呢，曾经入选过咱们北京国际摄影周。这三位老师的这个作品呢，应该说在咱们国内长城摄影来说，就算顶层的了。 嗯， 我们也想呢，也是贯彻落实咱们打造长城文化带的这个要求，这个精神吧。 嗯， 来推出这个长城摄影展。为这个保护长城呢，发展长城文化呢，做出一份力吧。 哦，密云博物馆真的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哈。来，我们继续来说密云的这个长城。密云境内是应该算是万里长城的精华段，在有很多在这里，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像司马台，其实还有金山岭，还有古北口，是吧？ 但是金山岭呢，这个我跟您 说两句， 交流一下 啊。 金山岭长城在历史上它是属于密云长城的古北口路这一段，但是现在呢，在行政区域上来说呢，它是在河北。 所以说就不算是在咱们这边的是吧？咱们这边主要是司马台和古北口这里。 但是在历史上的古北口路长城呢，它包括盘龙山长城，卧虎山长城、司马台长城和金山岭长城。 嗯嗯。 真正说从长城的意义上来说，它依然还是应该算作古北口长城的范畴的。 哦，刚才您说了密云的这个长城大概是占到了整个北京长城的 北京地区的近三分之一。 近三分之一。 对。 有 182公里， 城台也比较多，有4-500座了，等于是。 对对对对。 嗯，那么说到这个长城呢，刚才您也说了，下周开始就会有一个密云长城的摄影展哈。 对。 这个展览到时候持续到什么时候？ 大约到8月份。 8月份哈、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 对，欢迎咱们听众朋友能够到我们那里去看一看密云长城摄影展，感受一下最雄伟、最壮观的长城的一段。 嗯。现在的密云博物馆里头也有一些这个长城的，比如说像这个刻字砖呐、还有这个铁炮啊、石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展品哈。网友秋日思雨说的，那咱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呀？大家都等不及想了解一下哈，密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到底是什么文物呢？ 您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啊，我比较开心，应该说这个问题撩到我的心了。 哦， 对，咱们这镇馆之宝啊，应该说和我们密云的这个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咱们密云啊，可以说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咱们北京地区呢，生态环境最美的地方，是我们密云，因为我们密云在这个整个保水的过程中啊，保持了我们这个山川秀美，而且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空气也特别好。 嗯。有大片的生态涵养区。 对， 嗯， 而且呢，咱们这个为什么说刚才说问到这问题我开心了呢？因为咱们这个宝贝儿啊，咱们这镇馆之宝啊，恰恰就说明在远古的时期，咱们密云生态环境就特别好。 哦， 咱们这镇馆之宝呢是一个牛角化石。 嗯， 咱们这个牛角化石呢是有2.5米长，重30公斤。 嚯、好大个儿、 对，按专家推测啊。这头牛的长度啊，应该在12.5米左右。 嗯， 这样的庞然大物，现在咱们见不到了啊。 嗯， 它应该是在公元前1到5万年间的。 嗯， 这个镇馆之宝呢，是出土于密云县的这个密云区的蔡家洼村。 嗯， 这个牛角化石出土啊，专家分析认为啊，认为当时在更新世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到5万年之间啊，密云地区山清水秀，林木葱郁，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这么大的牛来生存， 嗯， 目前的这种牛呢已经是灭绝了。 这是密云这个原始野牛角化石， 对对对对， 是咱们密云博物馆的镇 馆 之宝 哈。对， 这个野牛角化石这么大个的一对野牛角在这保存也不容易， 对， 发现也不容易哈。 对， 听说是华北地区发现的同类化石里体积最大的是吗？ 应该是咱们整个咱们华北地区，同类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 嗯， 这种原始的这个野牛跟现在家牛有关系吗？ 它应该是就是现在瞎牛的这个祖先。 嗯， 但是这种牛呢，这种原始野牛呢，目前它已经是灭绝了。 嗯， 也这个牛它也是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啊，为了这个适应这个生态生存，它的体型在不断缩小。 哦，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接下来接着给您介绍密云博物馆。 饮水思源看密云，在这里读懂它的历史。在密云区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西汉时期的头壶，因为肚子鼓脖子长，也被称为长颈壶。您知道头壶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A 喝水， B 煮饭， C 游戏。 头壶是用来做什么？头是投递的头哈，头壶是用来做什么的？是喝水煮饭还是游戏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密云区博物馆馆长赵文丽，带我们来逛一逛密云博物馆，来了解一下这片土地如何，这个密云博物馆如何来展现密云这片土地历史的缩影，而密云又经历过哪些风云变幻，有哪些珍贵的文物。那么刚才呢，赵馆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密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这个原始的野牛角的化石啊，非常的大，2米5长30公斤重啊，据说是家牛的祖先吧，也是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了哈。那么其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密云博物馆也都很收藏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物，比如说距今这个10000年以上的旧石器时代，还有新石器时代等等等等吧，都有哪些这个文物来展示密云不同的这个历史时期呢？赵馆长。 咱们是密云这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这个20万年间呢，我们祖先呢就在密云这块土地上生存。咱们考古学家呢曾经在密云做过这个史前考察，在密云区的黄土梁、松树峪、东至北，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地点有三处。这个地点呢是在这个地点呢发掘出各种旧石器时代的石质器物有5处遗件。 嗯， 这个呢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个博物馆展出。 有些什么东西啊？ 对，还有一些石片、石盒、砍杂器、刮削器等等吧。 哦，嗯， 按专家初步鉴定呢，这些东西呢大约应该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属于更新世。嗯，这个东西呢目前呢它是证明在这个时期的时候， 嗯， 就有古人类就在密云地区有这个人类活动的遗迹。 嗯，这是旧石器时代的文物。 对对对， 咱们这儿有。 对，然后在新石器时代呢，就是在专家考古呢，在密云北庄镇的转山会村东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嗯，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洞穴型的，洞口直径大约为 1.5 米，洞内呢极深有5米多深，在这里面呢出土了磨光石斧、石刀、陶仿轮等多件器物。 嗯， 这个经专家鉴定呢，这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 嗯， 大约距今是6000年左右。 嗯，磨光，已经是磨光了的石斧，就 是 好砍了哈，石刀还有陶仿轮这些。那这些这个文物现在也是在博物馆有展示是吧？ 对对。 啊，好。再接下来呢，还有一些什么？ 您指的这个？ 这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啊。 哦，那就是说在我们博物馆的这个馆藏文物里边吧，有一些很丰富很精美的这个产品。 嗯， 包括您比如说像唐代的这个密记金刚石立像。 密记金刚石立像。 对 对, 对。 这是一件什么文物？ 这个呢是唐代时期的石像。 嗯， 这个呢是在我们密云区的大剧院西侧发掘出土的。 嗯， 当时那过去的时候，那边是一个寺院，叫做龙兴寺。 嗯， 这在文革时期呢，这个寺院呢被毁了，它很多文物呢都被推进一个大土坑里边了，都基本上都粉碎了。后来呢，就是经过专家考古发现哈，存在保存较好的呢有4尊密记金刚。 嗯， 它呢目前呢都陈列在我们这个博物馆。这个4件金刚呢，曾经在咱们首都博物馆呢展览了近2年。 嗯， 它的那个造型呢非常的精美，雕态呢形态各异，活灵活现。 嗯， 这是这个唐代雕塑，现在已经回到咱博物馆， 对对对，目前呢在我们密云博物馆展出。 哦，网友石头就说，说密云的寺庙好像不是很多，那么这个佛造像，这个唐代的这个算是其中的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 对对对对。 啊、 然后实际上寺庙密云也是应该说还是有几座比较著名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您比如说像古北口的杨令公祠， 嗯， 白龙潭的白龙潭， 嗯， 还有黑山寺，还有二百大支庙。特别是咱们古北口这个杨令公祠啊， 这个还挺有名的。 对， 每次一介绍去那玩，人都会介绍到这儿。 对，它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啊。 因为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啊，杨令公他实际上啊，他的那个战斗的这个足迹呢，从来没有到过咱们这个地区。但是为什么古北口这边能有一个杨令公的祠呢？哈、 嗯， 这个专家考证呢，这是当时呢是北宋和辽国进行战争。 嗯， 这个古北口地区啊，当时是在辽国人的这个统治范围里边， 嗯， 辽国人因为他敬佩杨令公的这个忠勇， 嗯， 保家卫国的这种爱国的这种精神，所以专门给他建了这么一个杨令公祠。 还是敌人哈、 啊？对，敌人给他建了一个 啊、 哦！而且他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传说，这是一个典故，一个传说啊， 嗯、 这也是百姓的一个美好愿望吧。就说在日本鬼子欺凌咱们中国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啊，夜里面听着枪声大作， 嗯， 但是呢又看不见任何军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二天发现呢，很多日本鬼子已经被杀死了。 啊、 嗯，这是怎么回事？老百姓就很奇怪。结果有人到这令公庙那一看啊，这令公庙、这令公祠、这他的祠像啊，出汗了， 啊、 嗯，显灵了。当然，这是一民间说法、啊，也是因为咱们老百姓痛恨日本鬼子， 嗯、 也是推崇那个杨令公祠的这一种想象吧。 嗯。啊，所以也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寺庙的哈，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密云唐代雕塑的这个丰富和豪气哈，那么其实密云出土的这个宋代的文物也非常的精美哈， 嗯、 我们了解到说现在还有一件瓷瓶，密云出土的还被放在首都博物馆里展出，也是瓷器当中的一件精品，是吗？ 对对，这是呢是宋代的文物。 嗯， 它这个文物的本身的特点呢，应该说是非常文雅细腻的。 嗯， 是出土于我们密云区野仙塔的地宫。 嗯， 是国家一级文物。这个瓶呢， 是一件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瓷瓶。 嗯，绿釉净水瓶。 对，名字叫绿釉净水瓶。 嗯， 这个瓶高呢是24厘米。底径是5厘米， 并不大哈。 对，幅径是8.2厘米，它的上面的那个雕刻的这个纹饰吧，非常非常的精美。 嗯， 沿上呢是6瓣莲花，以及12道弦纹，下部为竹节状，共4节。 嗯， 瓶体上层呢有这个7瓣的莲花叶瓣，中间及下部呢交错的有这个落日草垂纹，瓶底呢是一个整个瓶身呢是釉色翠绿。绿中泛葱白，应该是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件。咱们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在探索发现，专门谈过这个瓶， 嗯、 把这个咱们出土的这个绿釉净水瓶是被称为这个无价之宝。 嗯， 现在呢，这些年吧，一直都是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呢。 嗯，这是也是一件是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一级文物。 哦。现在是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对，我们也希望将来我们新博物馆建成的时候，它能够回归我们那里。 会的，会的。唐代的佛像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啊、对对对 对。 应该说密云的博物馆里收藏的文物啊，不乏精品，而且这里的展览也很有特色。稍后呢，我们再接着请这个赵馆长来跟我们说说这里一些很有特色的展览哈。有什么门墩展呐、啊？还有针对密云水库的展览等等等等。好，那么我们密云博物馆在这里介绍先暂时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生活展在首博进行中，展品来自意大利17家博物馆和机构，绝大部分是第一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全景化地呈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本次展览的策展重心是引领观众理解这些艺术品为什么会被创作，如何使用和解读，究竟如何欣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们的服装建筑又有哪些特点，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又有哪些故事。首博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策展人张继华走进节目，和大家一起说说文艺复兴巨匠横出时代的艺术如何欣赏。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4号星期五，农历3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白天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预计未来两天都没有全时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1分，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上地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沙河大桥到新庄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北沙滩到上清桥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京城高速进京黄岗桥清河大桥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尾沟望京南有事故，通烟高速进京耿庄桥路段有事故，京哈高速进京四方桥以东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进出京双向都是车多流量大。 饮水思源看密云，在这里读懂它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投壶就已经出现，投壶的写法是投放的投，水壶的壶。有学者认为，当时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但是有的客人不会射箭，就用箭头酒壶代替，逐渐演变成投壶。据记载，投壶治理大概的过程是宾主双方轮流以箭矢投入壶中，每人四支，多中者为胜，输了一方饮酒作罚。秦汉以后，投壶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逐渐由一种仪式演变为游戏。在西汉时代，今天的密云区的范围属于渔阳郡的渔阳、广平、提西三县管辖。密云博物馆里所藏的这件长颈壶，正是出土于焦家坞西岗子汉墓群。看着这件展品，仿佛能感受到2000年前的一个富贵人家赏雅歌、玩投壶、宾主尽欢的和乐场景。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玩投壶是游戏。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密云水库是京城的大水盆，您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门保障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的吗？ A. 1952年， B. 1972年， C. 1982年。 哎，这个投壶，投壶，投掷的投，它一听着就有点像是玩的哈，所以它确实是做游戏用的。来，第三道题说的是密云水库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专门成为北京市民生活用水的保障水库？1952年、1972年还是1982年？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周五的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有范儿逛，为您邀请的是密云区博物馆馆长赵文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密云博物馆浓缩了密云这片土地哪些历史，那么密云又经过哪些历史的风云变幻，这里又有哪些珍贵的文物呢？那么刚才呢，赵馆长也跟我们说到了，这里呢是有这个唐代的佛像，还有宋代的这个精美的瓷器，听说还有辽三彩，是吧？ 对，我们还有一件藏品是辽三彩的马镫壶。 嗯， 这个呢就是专家考证啊，因为辽人呢，他基本上他是在马背上生活的， 嗯， 所以他是为了方便他这个携带用水， 嗯， 也是一种。容器吧， 嗯， 这个辽三彩呢也是非常精美的，它也曾经在咱们首都博物馆展出过。 哦，这个辽三彩其实它也是这个辽代做的一种低温彩色釉陶的一种东西。 对， 它实际上是深受唐三彩的影响哈。 嗯嗯。 另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辽三彩呢彩色里头没有蓝色， 对， 这个湿釉不交融，釉面很少流淌下来。 嗯，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另外它跟唐三彩的这个陶土也不太一样，具体的大家可以上博物馆看看，据说还有什么先秦的火锅之类的哈。这个刚才这个赵馆长说了，到那儿具体看我们再给您介绍。因为这个密云博物馆虽然博物馆不大，但是密云整个因为历史比较悠久，所以这还有很多值得可说的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一说密云可这个长城啊，大家都是很熟悉，刚才您开头也介绍了哈。 嗯嗯。 那么刚才说到了明代的戚继光修筑长城，在古北口是大练兵马，除了留下雄壮的长城遗迹，其实为了解决当时士兵们吃饭的问题，还发展了漕运，所以咱们博物馆也有那个时候的一些生动的文物来见证这段历史，是吧？ 对。 嗯， 这个戚继光呢，在明代早时期呢，戚继光在古北口呢，一个是督造长城，一个是练兵马，为了保障咱们这个将士们啊有充足的这个军粮，于是呢就启用这个漕运为古北口将士运送粮草。因为这个陆路运输呢，因为在山区它比较麻烦，成本也比较高，所以采用了这种漕运。在我们密云博物馆呢展出了有一件那个明代的大铁锚。这个大铁锚呢，它是锚杆长约为1.85米， 嗯， 锚爪的直径呢约为2.55米，是在咱们密云区十里铺镇河槽村出土的。当时呢河槽村呢是漕运的码头。这个大铁锚，这么大的铁锚啊，就足以证明它这个运输的船只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呢在这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啊，就是不断的疏通这个漕河的河道， 嗯， 开通漕运。这期间呢特别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呢，就是引白撞潮。 嗯， 所谓的引白撞潮呢，就是把白河水引到潮河水来，然后增加这个潮河的水流，增加它这个水的深度，水流的这个速度，来，能够使这个漕运能够顺利得以实施。这个当时由于这个漕运的这个交通发展呢，密云的这个密云镇、石峡和古北口三镇的商贸啊，非常非常繁华， 嗯， 促进了密云在明清包括民国300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嗯。这是那个时候，明代的，刚才还说了，长城上还有一些像什么这个铁炮啊、石雷啊、刻字砖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珍贵文物。尤其是刚才您说刻字砖，不是每块砖都有字儿。 对。 那么戚继光是自己烧砖自己建长城，这些这个砖的这个 文款是英文还是洋文呢？ 英文。 英文哈。 对对。 哦，这个洋文是比较少的是吧？ 对。 刚才您说了这刻字砖上刻的有万历四年 德州营造， 还有什么万历五年 延绥 营造，就是表示哪个营就是谁做的哈。 对对对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密云博物馆的一些珍贵的文物，那么在密云博物馆里头的还有一些内容丰富视角独特的展览，其实也是刚才你前面赵馆长说到的，就是要把这个密云博物馆要搞活哈，弄一些有意思的这个展览吸引大家来看。比如说我知道现在就有一个关于老北京门墩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吗？ 对对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门墩呢，对于咱们老一辈人啊，老北京人的来说呢，应该说很熟悉。过去的老北京的四合院啊，就会见到那个各种各样的门墩。年轻人呢，可能不是很了解。 嗯。 但是年轻人都知道这么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呢就叫门当户对。 嗯。 这个门当户对实际上啊，它就是从门墩这块演化过来的。这门墩呢，它是咱们中国老式住宅，特别是四合院啊，用来支撑这个正门门框。门墩呢，又叫这个门枕石。 嗯， 这门当呢本身呢，在建筑学上呢，它是门枕石的一部分。户对呢，是这个四合院大门顶部起到装饰门框的这一个构件。 嗯， 通常呢，它是一对一对出现的。 嗯， 这样呢，一对在下，一对在上，这个呢是门当户对的由来。 哦，就是有门当的宅院必须有户对，是吧？ 对对。 哦，所以门当户对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而且门墩呢，它这不但有它的实用价值啊。 嗯。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推出这么一个门墩文化展呢？原因也是在这儿，它不但有它的实用价值呢，它的历史上呢还体现了这个身份等级。 嗯， 您比如说皇族，他用的是狮子型的门墩。 嗯， 高级文官呢，他用的是抱鼓型或者箱子型，上面的有狮子的门墩。 嗯， 低级武官呢，他用抱鼓型或者兽吻那个头的门墩。 嗯， 低级文官呢用箱子型门墩。一般的这个像地主啊、富豪啊，他的呢用的是箱子型，但是没有雕饰的门墩。 嗯， 普通老百姓呢就只能用这个门枕石跟门枕木了。 嗯， 他呢体现了这个主人家的这个地位等级啊，也能呢体现了这个主人对生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追求吧。 嗯， 所以这个门墩上呢，通常的呢都雕刻一些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 嗯， 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艺术品吧。我们呢，根据我们那个所收藏的门墩呢，面向这个咱们青年人，还有这个学生呢，专门推出了门墩文化展。 嗯， 就是为了让咱们这个观众了解到啊，门墩呢不仅可以美化家庭，而且这些美妙的石雕艺术啊，更印刻着历史与文化的底蕴，饱含着人们对美好与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追求吧。 我看了一下咱们展品图片，真的是找了一对一对的这门墩，不少，有多少对啊？ 我们前前后一共搜集了30几对， 30几对哈。 对对对。 门墩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确切的记载。早汉代的时候，四合院形成的早期就开始用了哈。 哦。 啊，所以说这个门墩虽然是一方小小的石头，但是也是赋予了很多内涵，见证了这个密云的历史。咱们搜集到的这些都是密云的门墩吗？ 不止，这是对，因为它是整个咱们北京地区的一个民俗文化。 对对对，其实北京门墩的发展跟辽中都还有元大都的这个兴建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这个明清两代是北京门墩的，应该说是这个繁盛时期哈。 对， 咱北京现在最早的门墩应该算是中山公园设计坛门前的那对门墩，这个也是有人说它是隋唐时候的这个遗物哈，但是也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说明老北京门墩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其实种类也很繁多。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不同等级的人用的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有不同的这个花色品种，文化内涵也是很丰富。那么这是这个密云博物馆现在这个一个老北京门墩展，也算是一个现代民俗了哈。那么说到这个密云呢，自古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抗战时期，密云也发生过很多激烈的战斗，也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咱们密云博物馆在这方面也有体现啊。 对。 嗯。 在抗日战争时期吧。特别是咱们那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敌后战场上面。密云地区的这个抗日斗争啊，在咱们北京地区是占有很大的一个比重的。您比如说咱们八路军在北京地区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叫白乙化， 他是牺牲在咱们密云，而且他长期的坚持抗日呢，就是在咱们密云。他是白蚁化呢，他是东北人，这个但是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投身到这个抗日战争中来。 嗯， 在咱们密云呢，他是咱们老师团的这个团长。他呢，就是为了咱们领导咱们密云地区的这个抗日斗争啊，为了保卫咱们枫兰密根据地哈、啊，经常性的跟鬼子开展这个反扫荡的这个活动。 嗯， 您比如说举个例子，大约在1941年的时候，白蚁化呢曾经指挥在蒙家密云的密云区冯家峪南湾的设伏，一举歼灭了日军的遮天中队90余人， 嗯， 夺取了反扫荡的重大的军事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就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抗战的这个信心， 嗯， 推动了这个枫兰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但是呢，他在1941年2月4日的时候啊，白蚁化同志呢在密云区的马眼儿指挥战斗中的牺牲了。还有一位呢，就是咱们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提到过一位英雄母亲，这位母亲呢叫邓玉芬。 嗯， 邓玉芬呢，她也是我们密云区人，是密云区张家坟的人。她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吧，她把她的丈夫还有5个孩子都送上前线，被我们当地老百姓啊誉为当代的佘太君。我们呢也是为了弘扬这种精神呀，我们把他们的事迹作为。做出这个临时展览，临时展览就是我说的这个走入，带着他这个临时展览呢，进入这个乡村校园来去宣传他们这个英雄事迹， 嗯， 让激发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爱国主义情怀吧。 嗯，网友咖啡盒子有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没听到说有密云水库的文物啊？真的是，其实一说到密云，大家第一反应长城，然后水库，密云水库耳熟能详啊，水库确实是密云最重要资源之一了。咱们这博物馆里头有密云水库的文物吗？ 这个呢，先感谢咱们这位网友，这是也感谢咱们市民啊，牵挂咱们密云水库。 嗯， 这个密云的百姓为水库的建设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这一块的历史非常厚重，水库的建设呢，牵涉数个省市的20万工人，这个不单单说是密云的人民的奉献，应该说是整个它体现了当时，咱们。人民群众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这样一个民族精神。我们呢，现在因为我们这个馆呢比较小，所以呢，因为它的历史太厚重了，我们还没有做密云水库的展览。 嗯、 但是呢，它已经列入我们的计划，在我们未来的新博物馆建设里面啊，将专门有一个展厅来展出密云水库，做密云水库的文化。 嗯、 同时呢，我们区文化委呢，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密云水库文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挖掘小组，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文物这一类的东西，来展示这个精神。 嗯， 这个在密云水库建设的过程中啊，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啊，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伟院长、邓小平同志，包括咱们习仲勋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都曾到过密云水库，指导督察密云水库的建设。密云水库这个建设呢，应该说是一个。是一个奇迹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啊、 嗯， 它完全都是靠这个小推车、靠人工这样来完成的，而且是当时提出口号“一年蓝红，两年建成”。这个呢，是在数省市京津冀啊，咱们数个省市的这个20多万工人的这个团结奋战下啊，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在1958年的9月实现蓝红， 嗯， 1960年9月竣工。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这个厚重的这个历史意义啊，我们将在新的博物馆中对这个进行展示。 新博物馆什么时候建成？ 我们的新博物馆呢，大概应该是在2年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 哦，好，现在已经在建设中了，是吧？ 现在正在进行。 哦，正在进行，太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有范儿逛啊，做到这个密云博物馆都40多期了。那么其他很多博物馆都有针对不同人群，尤其是对小朋友啊学生有些专门的活动或者互动内容，那咱们密云博物馆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 我们这个密云博物馆专门针对这个青少年啊开展了很多的这个活动吧。您比如说我们呢利用我们的馆藏文物，把密云的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引进学生在课本中不曾学到的知识，让孩子们去了解密云的历史，了解密云的文化。 嗯， 把我们自己的展览，制成临时展板，送入校园，送入社区， 让这种密云的文化呢家喻户晓。这样呢，既让我们的青少年观众呢了解了密云历史文化呢，也同时实际上也宣传了我们博物馆，也激发了青少年呢对自己家乡的这个热爱。 嗯， 在这里边呢，我们实际的做法呢，还实际上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引进，哎，推出走入。 嗯， 这个引进呢，我们像这两年来了，针对这个青少年中小学生的这个喜好哈，我们专门引进了这个艺术博物馆的这个红旗渠展。郭沫若纪念馆的文化名人与民族精神展，还有中华世纪坛的2016年的北京国际摄影周的这个特展。 嗯， 这里边呢我也要感谢一下这些单位，包括市文物局对我们密云文物密云博物馆的这个支持啊。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文物征集，自己收集整理材料啊，推出了一系列的适合青少年观众的这个展览。 嗯， 比如说我们在去年元旦期间吧， 嗯， 我们呢针对我们学校学生自己就是一个手绘不易的一个遗产的这一个传承吧， 嗯， 他们将手绘不易呢跟那个京剧有机的结合起来了，我们针对这个呢就特别的做了这么一期展览，而且这个展览的效果呢非常非常的好。咱们北京电视台这里是北京栏目呢专门制作过纪录片来播出，应该说我们当地的中小学生基本上都看过这个展览。 嗯， 然后呢还是在去年呢，因为咱们现在讲重视这个家教家风，要让孩子呢从孝顺自己的父母的开始啊爱家爱国，我们呢在我们经文明办的这个帮助下呢，在密云呢推出了这个家教家风展。这个家教家风展的推出呢应该说是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了。 嗯， 在密云呢掀起了一个就是到博物馆去看看的一个高潮。我们全区的一半的社区的都组织过这个社区的这个百姓党员呢到博物馆参观这个展览。我们还把这个展览印制成小册子，做成那个临时展板，去散发去宣传，让孩子们从小呢就懂得感恩。 鸿飞在微信平台上就说了，密云博物馆不错，能了解密云的历史，对大好密云有深刻的理解。CT 说了，说哎呀，说密云的天也挺好的，空气好，比城里头强。 这个我能加一句吗？ 啊，您说。 这个密云的天好，刚才咱们这网友说的非常对。 嗯， 这个呢也是取决于我们那个保护水源取得的成绩。 哦， 您比如说密云水库上空的这个负氧离子啊， 嗯， 大约是咱们专家计算过啊， 嗯， 大约是咱们京城空气的30几倍。这个呢我们呢特别欢迎咱们那个听众朋友啊能到密云。到密云呢我这也算做个广告吧。这怎么说呢，到密云去呼吸最清新的空气。 哇， 让您的心情放飞在密云。 太棒了。来说一下咱密云博物馆的地址还有这个开放的时间。 密云博物馆呢是在密云区西门外大街2号。 嗯， 咱们呢是常年开放。 嗯， 但是呢因为咱们博物馆比较小，是上下两层的展厅。 嗯， 所以咱们只要做临时展览的时候啊可能就要有一个临时闭馆。 嗯， 但是这个临时闭馆呢我们会提前的通知的。 嗯， 参观密云博物馆呢是完全免费的，是公益性的。 嗯， 我们的那个联系电话呢是6905-3667。如果您要是团队参观的话，因为我们展览面积比较小，所以需要电话预约一下。 您这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是吧？ 不，我们周一到周日常年开放，我们只， 啊，都开呀，啊。 对，我们只是在有临时换展的时候临时闭馆。 哦，然后是早上8点开吗？还是9点？ 早上8点半。 8点半， 对， 到下午 到11点半。 啊， 嗯，然后下午是1点半到5点半，但是下午呢，就是5点以后呢就不能让观众再进了。 嗯，明白了。 从咱们北京乘车去我们那也非常方便，在东直门呢， 嗯， 乘坐这个980车， 嗯， 到密云区的果园站下车， 嗯， 下车以后呢您向北走200米，有一个路口向右转就到了。 哦，太详细了。来我们到这里先把第三题揭晓一下。 饮水思源看密云，在这里读懂它的历史。密云水库是北京最大的地表水源地，从1982年起密云水库停止向天津、河北供水，专门保障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从那时起它就有了京城大水盆的美誉，源源不断地向城区输水。但是从1999年起华北地区就进入了干旱期，密云水库也入不敷出，蓄水量甚至连续几年接近死水位，